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係咪？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多謝。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嘅就係問我。 唉，咁啊好啦，唉，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嘘下，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出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個禮拜幾人沽啊？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就一倍㗎啦，一跌就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John、Ivy、Angela、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翻返嚟第二节、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呢个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 係呀冇错。咁、我哋头先都略介绍究竟係咩 症状啦。 係啦係啦，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究竟係点啦。 係，同埋有几个讯息啦。第一就係话好多时啲病症同即係入去條界線，有時未必咁，即係未必咁容易睇到啦。即係都係要專業人士，可能即係做個好詳細嘅檢，即係評估啊， 做計分啊， 個分仲有其中一個參考啊，即係講我哋經驗咁樣啦。 係 咁啊，好啦，咁啊講完之後診斷之後都係咪要講下點樣去，即係個通常個訓練或者個 係啦，即係即係可能個即係做完一啲評估之後，個小朋友真係有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可以去邊個方向去幫佢呢咁咯。 嗯，係啦。 係係 係。咁可能啲好多家長都會反映就係、佢好唔好食藥啊？即係食咗藥會唔會有啲副作用啊？ 或者個建議通常係點樣會俾發嘅咧？啲家長即係嗰個做完個評估啦，咁樣嚇。 通常我就會建議佢現時嘅問題啦，例如如果佢係常常唔記得帶功課嘅，係啦。又或者咧，佢常常離開位嘅，係啦，我就會針對性咁樣去建議家長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咯。因為通常家長離親咧，佢哋手頭已經有一個問題㗎啦，有咗幾個啦，係啦。咁有陣時係往往都牽涉到學校嘅投訴嘅，即係話啲老師覺得咁唔得喎。 呢個都係已經係小學階段㗎，應該係咪咧？ 係啊，好多時都會小學階段，係啦，甚至幼稚園越嚟越多添。 係啊，都會亦 都有啲嚇系啦，都会有啲老师就系、都会系啦，咁样去希望即系家长去做下评估，睇下点样去帮呢个小朋友啦。咁其实我谂大家都熟悉behavior mod 啦，嗬、行为更易法啦。咁其实 喂，唔系太熟悉喎，好咪？ 即系系一个系算唔算系一个行为治疗嘅一个方法咧？ 啊，都当然啦，系一个行为治疗嘅方法嚟嘅，即系话咧通常行為治療呢都係等於一個正常人都會啦，如果譬如今日我著嗰件衫好靚，你讚一讚我，我就以後都會多啲著嗰件㗎啦，係咪？咁呢個好正常㗎，所以係人都鍾意讚賞囉，甚至你俾個獎品佢呀，咁係人都鍾意㗎。咁其實主要就好似我上一輯可能都提過啦，就係話其實我哋要改變一個人，通常我哋嘅做法係鼓励佢而唔係逼佢嘅。係啦，因为呢有陣时我哋心急，我哋呢可能諗住我惡啲对佢，我大声啲喝佢，我逼到佢走投无路，咁佢一定做俾我咁样。咁但係呢一种逼嘅方式呢係唔能够令到一个人同你合作㗎喎、起码佢唔係发自内心啦。係啦。 好多时候可能啲家长係即係佢都 好無奈嘅，即係可能喂個小朋友你即係叫極都係咁喎，即係佢唔知道係一出現咗一個病咁樣， 可能佢已經超出佢容忍 嘅，係啊，佢已經好忍嘅， 冇錯，係啦，其實都係真係好多時都好常見㗎，呢、這個真係有陣時會話係家長叫一次佢唔聽啦， 係 叫兩次佢都唔聽， 嗯， 叫三次， 嗯， 佢都唔聽， 係， 於是第四次， 係 家長就話 係。 你仲唔去乜嘢咁样系咪？ 冇错冇错。 系啦，咁其实咧，你睇到咧嗰个情况就系、是，往往可以引致呢个小朋友就系知道，就系话叫第一次系唔使听嘅， 哦， 叫第二次都唔使听嘅， 系 未嚟嘅， 系 叫第三次都未至， 嗯， 但系嗌嗰次就要啦。 嗯， 你明唔明啊？ 哦、即系咁样恶性循环都变咗做 恶性循环，同埋呢一个方法呢亦都系话系算系一个压迫嘅方式咯。我哋以即系高压手段啦，去希望就范啦、啊、你咁样 威权方法 系啦。咁、嗯、但系呢个呢就唔能够培育到个小朋友咧个合作性啦，亦、 嗯、 都唔能够培育到佢有好嘅自尊感啦。 嗯。 即係自尊都傷曬啦，係 咪？ 咁自信心啦，即係呢啲全部都搞到、嗯、即係破壞咗嘅。 係。 係啦，咁而我哋嘅目的呢，我哋要個小朋友成長呢，其實逼唔到嘅。 嗯。 係啦，我哋要佢願意去做呢樣嘢呢，一定要甘心樂意嘅。 嗯。 係啦，咁所以呢，往往呢，我哋盡量唔好用呢一啲呢啲方法啦，我哋多啲用一啲同佢傾談， 係 啦，係啦，同佢鼓勵嘅方式，係、 嗯、 啦，同埋咧，往往咧，我發現咧，其實用一個時間表去做嘢咧，其實係好好嘅，嚇、嗯啊，即係唔好覺得話時間表啊係大人先有嘅啫，即係你同我可能 點為啲時間表咧，即係寫咗幾點做啲咩咁樣， 差唔多，但係當然啦，佢年紀咁細、 嗯， 就即係我哋可以揀時段性啦，即係話飯後先有個時間表嘅啫，咁、 嗯、 樣啦、 哦啊， 因為平日佢可能翻緊學啊咁樣。咁、 嗯、 但係咧，其實時間表咧係俾咗一個架構俾小朋友嘅、嗯，其實係好好用，同埋兩歲可以開始用噶啦。 嗯， 係啦，如果你想個小朋友有自制， 嗯， 係啦，你就要俾佢一個認知， 即係灌輸一個時間觀念先咁樣。 係、嗯、啦，灌輸就係話。嗯這個時間應該是做些什麼 是、 啊、就等於、大人其實我們有個觀念就是知道哎呀我現在這段時間是今天星期幾我要去做什麼啦這樣、 嗯、 那其實小朋友來計都可以有這個觀念的因為如果他有這個觀念呢就可以養成他呢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嗯， 佢就唔会同你对抗。我而家唔想做字、啊， 嗯， 迟啲先啦，咁样。 即系可能事先已话咗俾你听，你呢个时候要做呢样嘢，咁 啊， 佢自己会可能心里有数。呢个时候我应该要做嗰样嘢嘅，即系冇一个 借口去做。咁多啦，一来系啦、嗯，二来咧真系养成佢一个习惯，就话唔系等我 feel like it 先做 吓， 唔系话我心情唔好，今日唔想做字啊， 吓、 嗯。 咁我其實見過一個智障嘅人士啦，佢就會係我今日唔想翻中心喎、 嗯， 我要去街喎、啊，爸爸你帶我去街啦咁樣，係、 嗯、 啦，咁其實就係因為佢真係自細冇一個概念就係話今日星期二係要翻學嘅，係、 嗯、 啦，冇呢一樣嘢。系啦，咁虽然佢系智障嘅啫，但系其实我哋可以教翻佢呢样嘢。 嗯， 咁佢就减少好多，就系话我而家想去行山喎、哦，咁、样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随时谂起，我哋正常人都会嘅。如果我哋冇一啲咁样嘅学习一个咩叫做系啦，责任啊、计划啊，咁、我哋个个都会啦。我今日真系想去旅行啊，系咪啊？我唔想翻工啊， 系、 绝对会。 咁但系会唔会又有一个情况就系、是、本身可能系禮拜二要可能係翻學嘅咁啊，突然間個公共假期，跟住咧就話可能成家人去玩啊，咁佢話今日禮拜二我都要翻學， 即係又會有同埋啲專注力，唔係即係固執行為呢樣。 冇錯，自閉症嗰啲絕對會咁樣。 哦， 係啦，所以你要講明，除非個係觀眾假期。 又好灰色係嘛？ 即係魔鬼細節之中，好勁。咁又想問下咧，咁譬如頭先講有三種情況㗎嘛 ，A 或者 B 或者 A 加 B 咁樣啦，嗰、那個訓練係咪又好唔同嘅咧？即係或者嗰、那個嘅做即係個訓練啊，或者治療方面。 我諗都係針對返佢個出現咗問題去做一啲相應 嘅。其實真 係 往往係想同佢解決問題嚟計呢，都係針對返佢而家有咩問題呢咁樣去解決。因為喺解決嘅過程，當佢自己發自內心咁樣同你合作，咁佢自然就會自制好啲啦，佢自然就會可以等啦，係啦。而你唔係逼佢㗎嘛，因為逼嘅情況呢就係佢始終唔會發展到呢樣嘢㗎，只不過你逼佢嗰段時間佢好似做到， 好似跟住你咁樣。 係啦，係啦，就等於其實往往就係、我諗你哋都聽過就係、是、唔少嘅小朋友係逼到大嘅時間就冇得再逼， 就爆炸啦， 係啦，就爆炸啦。而、家我自己話事啦， 係 係啦， 明白。 但係佢一路都未有學到嗰種自制，佢一路都未有學到嗰種等待，係、因為佢嘅等待唔係發自內心。 純粹限制住佢先嘅， 係啦，純粹你逼我嘅啫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係、如果佢偷嘢咁樣，啲正常小朋友都一樣嘅。你逼我唔好偷，得我喺你背後先偷咯。 係啊， 係啦， 我冇啊。 係啦，你見唔到嘅時間我就偷啦。 明白。係 啦，咁樣咯。 咁啊，首先 咁所以唔好逼咯，即係始終係要大家溝通下啦。點解呢樣嘢對你有益啊 ？OK， 係啦，點解你唔好咁做啊？係、真係要嘅。其實我相信係人都係，因為人心都係 要教育 做啦，係啦。即係其實小朋友都一樣啦，佢好需要愛嘅。即係當你係真係擺上一個心去教佢，我諗佢其實係受教嘅。即係唔好怒氣囉，即係無可否認呢，即係人唔係容易教㗎，係 真係 真 係好怒氣 㗎，係要好好長時間啊，好怒氣啊，講好耐，唔係怒氣啦，即係但係係真係要擺上好多心血，呢個係真嘅，所以我哋即 係 有父母即 係咦，喂，我哋呢集出嗰時候母親節未呢？過咗未呢？ 應該未， 應該未啊，係喎，各位聽眾真係都諗諗佢啊，即係食餐飯咁樣啊，同阿媽媽傾下偈咁樣，都應該要嘅。誒扯開咗啲，喂，頭先嗰個 B 膜係嘛？講完未啊？ 係咯，我諗即係嗰個講嗰樣嘢就係本身可能係啲即係專家啦，可能會對個小朋友做一啲可能就訓練一啲計劃啊，然後個家長啊，可能就喺屋企裏邊可以點樣訓練佢哋。在學校方面可以怎樣幫我們呢？即是因為始終都是媽咪有媽咪教，學校有學校投訴，這方面是不是學校應該需要包容一點？ 其實學校方面呢，都可以用 BMOD 的形式的，其實就因為如果想真的得到一些收效來計呢，其實家裡和學校都可以各有各訓練又得，又或者大家同一個目標去訓練都得。係啦，咁其實 BMOD 嘅形式可以好簡單嘅啫，就係話你有一啲要求，係啦，你係希望個小朋友達到嘅。係啦，咁你就會用一個表啦，俾佢睇得到，就係、是、如果咧你做到嘅時間不如講下，即係舉個例子啦，譬如等咁樣啦，係啦。如果你能夠 排隊， 係啦，等五分鐘而唔發脾氣嘅，係啦，咁你就會有呢、這、一個獎勵咁樣樣啦，即係舉一個例子。 咁會暗地裏咁，有其他正常小朋友啊，我等咗五分鐘，點解冇獎勵啊？ 唔係，我係諗另一個問題喎，就頭先阿 Larry 講咗，即係譬如話你係懲罰式嘅負面式，咁當然冇啦。但如果獎勵式又會唔會有個問題？就係、是、我唔知啊，即係譬如話我係為咗個獎勵我先去排隊或者等咁樣，即係會唔會其實你唔俾我就唔等啦？即係以後就 有嗰樣嘢先去做。 係點樣解決呢樣嘢？ 但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其實咧就係話，有陣時我哋過分同啲小朋友講，就係話你做啦，你做咗就有獎勵啦。我哋往往好多時咧就係著重咗嗰個獎勵。 哦，明白啦，即係個先後嗰、那個。 其實即係話，其實個做法係一樣嘅啫，不過就係因為 嗰個 presentation 嗰、那個嚇、啊，即係表現出嚟，係啦，個着眼點嗰、那個側重點係點樣樣？即係好多時咧，啲小朋友咧就係着重咗嗰個禮物嘅時候咧，佢就淨係諗住嗰個禮物咯。 係啊， 但係敷衍做咗就算啦。 係啦， 係啦，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唔使咁誇張，即係所以有陣時如果我哋話你唔記得咗你會有份禮物咩嚇、啊？你忍耐多一陣，你就可以攞份禮物啦。其實呢個係唔需要嘅。 O K。 係啦，點解咧？係因為當我哋側重點就係話，喂，你有呢樣嘢嘅嚇，所以你做啦咁。其實係唔需要嘅、嗯，你係俾佢自由選擇，即係話嗱。就咁嘅，如果你咁做咧，就咁啦，有呢份禮物啦。如果你如果你真係做錯咗，你真係要咁嘅時間，就會咁噶啦，就會俾人罰啦，咁、先算啦。因為我哋係講緊啊，有陣時有啲情況咧，連埋呢個懲罰嚟一齊做咧，先至可以收效嘅。 一啲比較咩蘿蔔嗰個咩啊？ 係啦，即係變咗係啦，佢自己要去選擇，佢、 okay. 自己要選擇。就算你淨係用獎品獎勵嚟計。都得嘅，不過你俾佢揀，你講明咗啲條件之後，你就可以由得佢自己揀噶啦。 嗯，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佢整整下咧會扯你嘅，就係話，哇呢份禮物唔夠大啊，下次嗰份大啲啊，咁樣係會有嘅、啊。 明白。 係啊。 嗯。咁啊， 所以嗱，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千祈唔好俾佢感覺到咧，係佢係控制緊整個情況咯。 哦。Okay、 你明唔明？有啲小朋友咧，我諗我哋人嘅本性都會咁嘅，即係話，我哋係真係有陣時覺得就係話。貪心也好，過分咗也好啦，就係、我哋會咧就係、如果我哋淨係諗住個禮物，我哋就要求話帶份啲先啦，咁樣，咁其實咧就有陣時咧家長如果就範咗咧，就更加促成咗咧就係、呢個計劃變咗唔係家長去做主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嚇、就係個小朋友去做主導多啲咯。 嗯，明白。 變咗佢將來都會同你傾嘅，佢就話：我唔想咁做喎、點做啦？嗱，其實計劃係要傾出嚟嘅，永遠都係即係我哋唔逼佢啊嘛。咁、我哋就大家一齊去諗下， 係 啊，你願意嘛？嚇、五分鐘太多啊，咁三分鐘啦，冇問題㗎、但係你千祈就係、千祈唔好俾嗰個主導俾個小朋友主導咗咯，因為如果佢主導咗嘅時間咧，好往往就唔再收效噶啦、反而就係、佢淨係諗緊點樣利用你咯，係、啦，點樣喺你嗰度攞更多咯， 明白， 係啦，係啦。呢、這個好重要，呢、這個好重要，所以有陣時其實係態度上嘅問題嘅。其實大家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嘅，大家都係用緊鼓勵嘅、不過咧就真係有陣時其實係用你嘅影響力。就最好啦，即係你同佢嘅關係係啦，就最好啦、就好過就係要靠一啲禮物咁樣樣啦嚇。咁、但係用一啲獎勵係無可厚非嘅，係冇問題嘅。 恰當地用。 如果你係啦，恰當地用，你仍然係著重我同你之間嘅關係。 嗯。 希望你能夠同我合作嗰度係啦，同埋千祈唔好俾佢整整下就變咗佢做主導就唔係你做主導，咁就一定唔能夠成功㗎啦。 嗯。明白哇！呢、這個都真係幾深奧，但係又必須喎。 係咯，即係個個可能做嘅嘢技巧方面有可能都知嘅，但係到實行起上嚟嗰時， 我諗啊，咩重點係個心態啦，即係有時你自己個心態點，其實會好容易反映到出嚟，即係啲細節其實小朋友就。一定會知啦，感受到咁樣。咁頭先講啲訓練，頭先講咗好多都係啲行為方面嘅嘢啦。係咪主要除咗行為，仲有啲乜嘢嘅方法或治療咁樣嘅？其實 仲有啲咩方法？例如即係食藥嗰方面。 食藥啦，係啦、不過食藥當然咧，第一就係、要揾個醫生啦，係、啦。咁兒科醫生啊，有陣時家長揾普通科都會嘅。咁但係我諗兒科啊或者精神科啊就最恰當。咁通常咧， 即係譬如你診斷嗰時候，你會唔會講埋要食啲咩？你唔會定係要再？ 我唔會，因為我都唔係醫生。 係啦，所以家長咧唔好問你要食唔食咩藥。係 啦，係啦、我個職責其實咁點解唔去見醫生呢？係咪？係啦，咁其實當然去見醫生係冇問題嘅。咁只不過呢就係、醫生可能冇咁多時間詳細同你睇個問題喺邊啊，係、啦，係點樣去解決啊咁樣。除非你搵到醫生好願意同你花好多時間去研究啦咁樣。咁 我諗呢個成日都電視講錯嘅，就係成日話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就係冇呢樣嘢㗎嘛。即係只有心理學家同埋啲。 醫生精神科醫生。不過我諗佢哋嘅分工都幾鮮明，一個就可能會係即係偏向嗰啲開藥嘅，一個咧就可能偏向一啲做一啲 評估啊， 係評估啊、訓練啊啲為主，教家長點做多啲。 是咁其實呢如果講到食藥呢就係、是、第一真係當然要同醫生傾過曬啦係咪咁首先即係、就是、個醫生都覺得係需要食藥嘅咁咁就先至食啦咁我都見well, actually, 其實家長嚟計呢有陣時佢哋有啲家長其實唔覺得話想俾個小朋友食藥嘅， 當然係 啦，係啦，因為始終可能佢哋擔心，可能會唔會有副作用咧咁樣樣啦， 同埋又係個即係啲藥食咗就有效，唔食就又打緩原形咁樣，係 啦，所以其實咧就係、是、家長都需要即係繼續做訓練嘅，呢個係肯定嘅，因為食藥。其實是幫下手啦，令佢如果譬如話佢係情緒係高漲嘅，咁可以即係話緩和啲啦，係啦。咁但係都係仍然需要訓練㗎，係咪？好似即係專注力係要訓練翻嚟㗎嘛，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訓練係唔少得嘅，始終都。只不過就係、是、食藥嘅時間，如果佢真係話專注力不足咧。有唔少嘅家長，如果佢真係精神方面係有呢一個問題咧，佢食完藥，佢真係有好大嘅轉變嘅、哦。有一啲係啊，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嗰啲咧，食咗藥係有好大嘅轉變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係嗰啲情況咧，可能真係食藥會幫到呢個小朋友，起碼去讀書咯。 我都聽過係好似係即係會即係個醫生開藥咧，就會一個 schedule 嘅，即係可能有時可能個小朋友可能考試之前，或者係需要一測驗嗰時候，可能就食，令到佢可能 即高壓情況啲就食。 係啦，咁但係咧就可能就唔係成日，即係任何時間都要食嘅，即係可能有啲時間放假嘅放暑假咪唔食咯。 係啦係啦，就等於如果有啲家長話我唔想佢食太多嘅，咁可能就係講緊翻學嗰陣時食咯，甚至就係話食啲四個鐘頭有效嘅，係啦，之後翻咗屋企啦，翻學完畢。就唔使食啦咁樣咯，就唔係全日話即係長時間嗰隻咁樣咯， 但嗰啲藥有冇話係即係一定要 keep 住食啊？定係話其實即係如果真係佢好轉咗就唔使再食啊咁樣？即係啲藥， 我諗其實都係講嗰個訓練嘅。如果佢真係好轉咗，其實就係睇醫生啦。 都係要醫生， 係啊，要醫生先可以判斷啊。呢、這個我都唔係嗰方面嘅專業。係啊， 即係食藥啲 part 都唔敢， 係啦，都 係啊。但系训练，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唔净系靠食药，其实 系啦，因为始终食药可能都系一个短时间嘅控制咯，控制 你可以想象就等于系啦，食咗药就等于话佢系原本唔正常嘅，而家就系正常啦，即系正常嘅意思就系佢有呢一个专注力好啲啦，咁但系你唔去操练佢，其实冇乜用噶 ，OK， 系啊 ，OK， 系一定要靠操练嘅，系。 咁样咁啊，又问啊，即通家长通常有冇话面对啲咩？即会唔会有啲情况就是、哎，个家长以为好翻啊？咁但其实即会唔会？即我唔知道，其实佢有冇话去咩年纪之后会自己会好？你头先因为讲过，譬如话你过度活跃嘅，咁可能随住长大可能会好翻啲啦，咁样 系啦，根据翻环境啊，都会嗰个症状会减少啲啊嘛。 系通常我见家长咧就系、是、当佢喺学校能够适应到啦，老师嘅问题又解决咗啦，咁就为之解决噶啦。 O、okay, K， 即系同呢个社会完全地可以吓继续生活， 系啦，就 O K 啦。咁佢哋就 O K 噶啦。 但系我头先我睇下关姑娘讲，佢有个 case 系话即系成年一个过度症嘅患者啦，佢系连工都翻唔到，即系佢究竟个情况点样可以咁样咧？即系点样会差到咁？ 系其实咧，呢一个成年人咧，其实佢自己以前系冇做过评估嘅，系啦，直至到佢大咗之后，系啦，咁佢先至觉得听到关于呢方面嘅嘢啦，系啦，于是咧佢先至去做一个评估，系啦，然后先至再食翻啲药，系啦，去帮自己咁样去适应翻个社会咁样样咯。 佢系做唔到，即系翻唔到工嘅原因系咩？即系完全系又系。 坐唔定啊，就係 佢翻唔到工嘅原因，其實就係話佢會善忘啦，佢唔記得嘢啦，係啦，同埋咧佢會即係話佢冇乜耐性啊，冇乜自制啊，咁所以其實 衝動咁樣 係啦，比較衝動啊，人哋未講完佢就已經插嘴啦，係啦。系啦，咁佢變咗就係好多時喺工作上，人哋會覺得佢怪怪地啊，好冇禮貌啊， 都影響到佢個社交同人際關係。 冇錯，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往往係因為影響佢嘅社交，所以人哋唔能夠接納佢多啲。 嗯，係 啊， 嚇， 往往其實佢工作方面嘅表現，你話係好差咩？又唔算，但當然啦，比平常人可能都係差啲。 嗯，咁我諗 Kelvin 你應該冇呢個問題，即係社交人際關係 問題。有的，其實即係幾個問題。喂，因為再想問少少咧，就係頭先我即係呢度主要都圍繞個專注不足同過度活躍啦。咁講裏邊嗰個分，即係或者會唔會係兩者加油之類。咁我想問下，即係譬如我哋呢個節目係即係呢個系列係講呢個兒童發展障礙嘅嘛？因為之前都譬如話有啲其他集數都講過，有可能啊，即係譬如話有啲其他嘅病症係撈埋呢個過度活躍同埋專注不足嘅。咁其實情況會唔會都多？ 是的，都聽過一些治療師講，就話係即係專注力不足的問題，好似成日都拎埋係特殊學習障礙嘅，即係兩個好似孖公仔同時出現嘅，點解會有啲？ 即係以你經驗或者以你嘅即係確即係睇咗咁多小朋友嗰個情況係點樣嘅？ 係啊，我見其實咧嗱好多過度活躍本身咧，香港嘅做法咧，亦都會就係話。當一個小朋友去一個心理學家嗰度做一個評估，睇佢係咪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嚟計咧，咁往往咧佢哋需要做一個 IQ 先嘅。 哦， 係啦， 係啦，即係一定要係佢 IQ 正常嘅。 係啦，呢個點解咧？就係、是你會發現如果嗰個小朋友其實如果佢 IQ 係有問題，即係話佢有智障啊，佢好多嘢係唔明白啊，係啦嘅時候咧，佢所表現嘅咧都同呢一個即係過度活躍症同埋專注力不足咧好相似嘅。 係， 係啊，佢冇耐性啦，佢敏感啦，係啦，所以其實睇落去咧係往往你睇唔出嘅，即係好似變咗就好似我哋以為佢係專注力不足。是啊，我哋會以為佢過度活躍，但係誰不知原來佢係智障 嘅。有可能智障， 係啦，有可能智障。但係往往真正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我自己嘅經驗咧，我見唔少咧個 IQ 係高嘅。佢哋好聰明的。係 啦，呢、這個都 係啊，佢哋聰明㗎，其實就係啊，係啊。 明白。咁啊，即係有幾好多唔同嘅情況啦。 係啊，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即係真係好都好睇，即係個別嘅情況嘅，其實就 明白。 係啊，係啊。咁無可否認咧，就係話有陣時啦嚇，亦都有一啲情況咧，就係那個小朋友係自閉症嘅，但係佢亦都有啲過度活躍症。係啦。所以是複雜的，因為自閉症本身有陣時都有專注力的問題的。是啊。 咁就搞到好複雜。 所以好複雜會是多於一個情況囉，是啦、又或者是讀寫障礙的。 是啦是啦，點解會即係好似兩樣嘢會容易啲拎埋一起呢，就係、是、好似 讀寫障礙本身係都是因為他那個大腦的某一個即是function的讀寫的能力的一個缺損啦。咁專注力其實都是一個即係專注不足都是一個大腦一個即又係啲釋放即係神經遞質嗰啲有嘅問題啦， 係 咯，咁佢 其實咧專注力不足同埋即係呢個過度活躍咧，好多時其實都係嗰個腦裏面咧係有啲問題，所以有陣時咧都會有啲情況咧，就係、是、你見到那個小朋友咧有少少自閉症，有少少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你明唔明啊？即係即係點講啊？係唔出奇嘅，即係如果你你發覺那個小朋友個本身個腦可能就有啲事，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好似。呢度有 啲， 嗰度有一啲，係啦， 即係用個好簡單嘅感覺，即係好似你傷風感冒咯，可能你有啲又喉痛，又發燒嚇，又有鼻水嚇，又咳嚇咁樣。 係啊，因為表現出嚟嘅時間咧，就係、是、好似樣都有啲，真係其實有陣時都係幾常見嘅，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個腦有啲缺損啊，係啦，咁佢哋就會係可能係呢度有一啲係呢種嘅症狀，嗰度有啲係嗰度嘅症狀，係唔出奇嘅事。 所以就可能就要做一個 IQ test。 係要正常或甚至優嘅，咁佢就即係先可以界定佢。 界定到啦。 係啦，正常就得㗎啦。 係啦，即係好似嚟緊下一集講，即係特殊學習障礙，其實都係要即 係。係啦，特殊學習障礙亦都係要做 IQ 先嘅。係 啦。 明白。係啦， 因為老實講你話係就算智障嘅人。佢會唔會有呢啲呢？都會，我哋都知道智障嘅人一樣可以係有自閉症啊嘅問題啊，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嘅問題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一講到腦缺損就好難講噶啦，都唔知邊犯。 即係要重點就係即係要即係個病徵嘅就好類似咯。你要知道個病因係乜嘢，就真係要多加研究。 係啊係啊，可能要真係著忽拆開嚟睇，然後即係決定點樣去幫佢。所以每個 case 都 唔同 嘅。 都唔同。好咁啊。有冇補充？ 少少仲有，仲有就係話，佢個症狀係要持續六個月嘅，係咪？即係其中一個即係診斷標準。 係啊，冇錯，係啊，呢個可能就係話啊，如果佢少於六個月，會唔會係有啲環境因素咧？又或者佢父母啱啱離婚啊，係咪？又或者佢啱啱嚟咗個新嘅國家啊？係啦，我哋唔知有冇 新嘅國家都會專注不足嘅。 哦，會，或者佢心情唔好啊？ 思鄉可能。 你 鄉愁。 系啦，即系系啦，系啦，嚟到新嘅地方，个环境唔同咗，系啦，咁你会好惊啊，系咪？或者啱啱加上佢有少少系智障嘅，咁佢咪更加恐慌啦？ 而家去铜锣湾我都好恐慌嘅，尖沙咀嗰啲， 即系唔系好熟悉嘅地方。 系啊 ，OK， 我谂呢个重点系即系未必画个好死六个月嘅，我谂意思系即系讲长期定中期嗰个。 系啦，即系起码你睇定咗一段时间啊，佢都真系有呢啲，咁先至算数咯。 明白。吓， 通常。DSM 佢寫得咁清晰咧，就係即係驚啲人診斷錯誤啫，係 啊， 係啦，即係冇睇到足夠嘅原因就斷咗落去，即係佢盡量去幫下你。 其實 DSM 佢都寫出嚟嗰陣時咧，即係可能有聽過咧，就好多可能自己都有啲類似症，但係好似佢係要即係好 high 咧，就一定要經常性出現嘅，先可以叫做係，即係你話間中有啲嘅啫，都唔算係 啲因素咁樣咯。 冇錯冇錯，係咁會比較清晰啲，因為我哋正常人有陣時久唔久都會唔記得嘢 啦。 係 啦 係啦，冇錯。好咁啊，今日就唔該曬 Mary 啦，係即係我覺得今集都幾好啊，即係都幾多可能有啲好多網友或者家長有啲誤解，咁希望今集都俾到答案你哋啦。咁如果講一次啦，如果有啲咩問題即係想同我哋分享，咁就 send 嚟呢個電郵啦 ，regasin@regasin.com.hk， 咁就 電郵喺個網頁裏面有嘅。 有搵到，会搵到， okay. 会搵到，系啦，咁就下个礼拜系咪定咗个题目噶啦？ 系啊，下个礼拜应该都系会讲翻，我哋之前录咗噶啦，就系讲讲特殊学习障碍， 特殊学习障碍， 即系读写障碍， 又系一个家长好关注嘅一个题目。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应该系啦，咁啊，嗱，因为呢集咧就应该下播出嘅下个礼拜日咧就系母亲节啦。 系， 咁啊，即系突然间，即系又觉得即系好伟大嘅妈妈，爸爸妈妈都伟大咁啊，送嗰首歌，咁啊，然后下个礼拜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特别鸣谢扶济会全力支持。Every day you keep me safe and warm and loved and fed, but today's your special day. It was my turn instead, so I got up at 5 a.m. I've been working hard since then. Some things I didn't get quite right. Next year I'll try again.Just for you I did my best to cut my own hair. Some places came out pretty good and some are kind of bare. I washed all your nicest clothes but the washer wasn't free. So I used the dishwasher, pretty smart of me. Remember no one's perfect, every kid has faults. Remember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more than the results. My heart was in the right place even though I did it wrongIt was all to say on Mother's Day, my love for you is strong. I vacuumed really quietly, I didn't use the power. I cleaned your dirty iPad screen, I held it in the shower. I painted all the ceilings, it was easy with the mop. Now the carpet's painted too with cool rainbow drops. I answered all your work emails with just leave me alone.And we gave a prince from Scandinavia alone. I watered all the houseplants with the garden hose. I forgot to turn it off, sometimes that's how it goes. Remember, no one's perfect, every kid has faults. Remember,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more than the results. My heart was in the right place even though I did it wrong. It was all to say on Mother's Day, my love for you is strong. Your car's shiny inside and out with lots of olive oil. Who knew that oatmeal splatters up so high and far on boil? I tried to make you orange juice, but I spilled it on the floor. I tried to fry you bacon, we don't have a stove no more. Since you can't really cook this week, I called the pizza place. I emptied out the fridge and freezer so there's enough space. They should be here anytime, 2 dozen pizza pies. I paid with your credit card, I hope that you're surprised. Remember, no one's perfect, every kid has faults. Remember,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more than the results. My heart was in the right place even though I did it wrong. It was all to say on Mother's Day, my love for you is strong. My heart was in the right place even though I did it wrong. It was all to say on Mother's Day, my love for you is strong. It was all to say on Mother's Day.